第十二回，玄奘秉承建大会，观音贤相化金蝉。诗曰：龙吉真观正十三，王宣大众拔经坛，道场开演无量法，云雾光成大愿堪。玉翅垂恩修上煞，金蝉脱壳化西寒，普施善果超沉默，秉承宣扬前后三。贞观十三年，岁己已巳，九月甲戌初三日，癸卯良辰，陈玄奘大禅法师聚集1200名高僧，都在长安城化生寺开演祝贫妙经。那皇帝早朝一毕，率文武多官乘凤辇龙车出离金銮宝殿，敬上四来拈香，怎见那銮驾真个是一天瑞气，万道祥光，人风清淡荡，化日丽非常，千官环佩分前后，无畏旌旗列两旁，执金瓜，撤拂月，双双对对，绛纱竹，玉炉香，矮矮堂堂，龙飞凤舞，恶见阴阳，圣明天子正，忠义大臣良，借福千年过舜禹，生平万代赛尧汤。又见那曲柄伞，滚龙袍，辉光相射，玉连环，彩凤扇，瑞霭飘扬，珠冠玉带，紫绶金章，护驾军千队，伏于将两行。这皇帝沐浴虔诚尊敬佛，皈依善果，习拈香。唐王大驾早到寺前，吩咐住了音乐响起，下了车辇，引着多官拜佛拈香。三匝一臂，抬头观看，果然好做道场，但见床帆飘舞，宝盖飞灰，床帆飘舞，凝空道道彩霞摇，宝盖飞灰，映日翩翩红殿彻，世尊金像冒真真，罗汉玉容威烈烈，平插鲜花如焚檀将，平插鲜花锦树灰灰漫宝刹，如焚檀将香云霭霭透清霄。实心果品砌珠盘，奇样唐苏堆彩案，高僧罗列咏真经，愿拔孤魂离苦难。太宗文武俱各拈香，拜了佛祖金身，参了罗汉。又见那大禅都纲陈玄奘法师引众僧罗拜唐王礼毕，分班各按禅位，法师献上祭孤榜文与太宗看。榜曰：智德渺茫禅宗寂灭，清净灵通周流三界，千变万化同摄阴阳，体用真常无穷极意，观彼孤魂深意哀悯，此奉太宗圣命，选集诸僧参禅讲法，大开方便门庭，广运慈悲周集，普济苦海群生，脱免尘科六趣，隐归真路，普完鸿蒙，动止无为，混成纯素，仗此良音，邀赏清都降阙，乘五盛会，脱离地狱樊笼，早登极乐任逍遥，来往西方随自在。诗曰：一炉永寿香，几卷超生路，无边妙法宣， 无忌天恩慕，冤孽尽消除，孤魂皆出狱，愿保我邦家，清平万贤福。太宗看了满心欢喜，对众僧道： 汝等秉立丹中，切修怠慢佛事，待后宫成完备，各个福有所归，朕当重赏，绝不空劳。那1200僧一齐顿首称谢，当日三斋一毕，唐王驾回，待7日正会，复请捻香。时天色将晚，各官俱退，怎见得好晚？ 你看那万里长空淡落灰，归鸦数点下西池，满城灯火人烟静，正是禅僧入定时。一宿晚景提过，次早法师又升座，聚众诵经不提。 却说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自领了如来佛旨，在长安城访查取经的善人，日久未逢真实有德行者，忽闻的太宗宣扬善果，选举高僧，开建大会， 又见得法师坛主乃是江流儿和尚，正是极乐中降来的佛子，又是他原引送投胎的长老，菩萨十分欢喜，就将佛赐的宝贝捧上长街与木叉货卖。你道他是何宝贝？ 有一件锦兰异宝袈裟，九环锡杖，还有那金锦近3个箍，秘密藏收，以伺候用。只将袈裟锡杖出卖，长安城里有那选不中的余僧，倒有几贯村钞。见菩萨变化个借赖形容，身穿破衲，赤脚光头，将袈裟蓬定，艳艳生光。他上前问道：那赖和尚，你的袈裟要卖多少价钱？菩萨道：袈裟价值5000两，锡杖价值2000两。那余僧笑道：这两个赖和尚是疯子，是傻子，这两件粗布就卖得7000两银子，只是除非穿上身长生不老，就得成佛做祖，也值不得这许多，拿了去卖不成。那菩萨更不争吵，与木吒往前就走。 行够多时，来到东华门前，正撞着宰相萧雨散朝而回，众头踏贺开街道。 那菩萨公然不避，当街上拿着袈裟竟迎着宰相。宰相勒马观看，见袈裟艳艳生光，找手下人问那卖袈裟的要价几何。菩萨道：袈裟要5000两，锡杖要2000两。 萧雨道： 有何好处值这般高价？菩萨道：袈裟有好处有不好处，有要钱处有不要钱处。 萧雨道： 何谓好，何谓不好？ 菩萨道：着了我袈裟，不入沉沦，不坠地狱，不遭恶毒之难，不遇虎狼之灾，便是好处。若贪淫乐货的余僧，不斋不戒的和尚，毁经谤佛的凡夫，难见我袈裟之面，这便是不好处。又问道：何为要钱不要钱？菩萨道：不敬佛法，不敬三宝，想买袈裟锡杖，定要卖他7000两，这便是要钱。要敬重三宝，见善随喜，皈依我佛，承受得起，我将袈裟锡杖情愿送他，与我结个善缘，这便是不要钱。 萧雨闻言 悲天春色，知他是个好人，即便下马与菩萨以礼相见， 口称大法长老恕我萧雨之罪，我大唐皇帝十分好善，满朝的文武无不奉行，既今起见水陆大会，这袈裟正好与大都禅陈玄奘法师穿用，我和你入朝见驾去来。菩萨欣然从之，拽转步径进东华门里。黄门关转奏蒙旨宣至宝殿，见萧雨引着两个戒赖僧人立于阶下。唐王问曰：萧雨来奏何事？ 萧雨俯伏阶前道：臣出了东华门前，偶遇二僧，乃卖袈裟于西藏者，臣思法师玄奘可着此符，故领僧人起见。太宗大喜，便问那袈裟价值几何。菩萨与木扎势力阶下更不行礼，因问袈裟之价，答道：袈裟5000两，西藏2000两。太宗道：那袈裟有何好处？就值许多。菩萨道：这袈裟龙披一缕，免大鹏吞翅之灾， 鹤挂一丝，得超凡入圣之妙。但坐处有万神朝礼，凡举动有七佛随身。这袈裟是冰蚕造炼抽丝，巧匠翻腾为线， 仙娥之酒，神女姬成，方方簇符，绣花凤，片片香邦堆锦扣，玲珑散碎斗妆花，色亮飘光喷宝焰，穿上满身红雾绕，拖来一段彩云飞，三天门外透玄光，五岳山前生宝气， 重重嵌就西翻帘，灼灼玄珠星斗象， 四角上有夜明珠，攒顶间一颗祖母绿，虽无全照原本体，也有生光八宝攒。这袈裟闲时折叠，遇圣才穿，闲时折叠千层包裹，透红泥，遇圣才穿，惊动住天神鬼怕。上边有如意珠、摩尼珠、碧尘珠、定风珠，又有那红玛瑙、紫珊瑚、夜明珠、舍利子， 偷心沁白，与日争红， 条条仙气盈空，朵朵祥云蓬盛，条条仙气盈空，照彻了天关，朵朵祥云蓬盛，迎遍了世界。 照山川惊虎豹，引海岛动鱼龙， 沿边粮道削金锁，扣领连环白玉丛。诗曰：三宝巍巍道可尊，四生六道尽平论，明心解养人天法，见性能传智慧灯，护体庄严金世界，身心清净玉湖冰，自从佛制袈裟后，万劫谁能敢断僧。唐王在那宝殿上闻言十分欢喜，又问：那和尚九环杖有甚好处？菩萨道：我这西杖是那铜镶铁造九连环，九节仙藤永驻眼，入手验看青骨兽，下山青带白云环，摩诃五祖游天阙，罗卜寻娘破地关， 不染红尘歇子会，喜伴神僧上玉山。唐王闻言即命展开袈裟，从头细看，果然是件好物。 说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大法长老，实不相瞒，朕今大开善巧，广种福田，见那化生寺聚集多僧，敷衍经法，内中有一个大有德行者，法名玄奘，朕买你这两件宝物赐他受用，你端的要价几何？” 菩萨闻言与木吒合掌皈依，道声佛号， 躬身上起道：“既有德行，贫僧情愿送他，绝不要钱。”说完抽身便走。 唐王急着萧雨扯住，欠身立于殿上，问曰：“ 你说袈裟5000两，锡杖2000两，你见朕要买就不要钱，敢是说朕心已是君位，强要你的物件？更不辞礼，朕照你原价奉偿，却不可推避。” 菩萨起手道：“贫僧有愿在先，原说国有敬重三宝，见善随喜，皈依我佛，不要钱，愿送与他。今见陛下明德止善，敬我佛门，况又高僧有德有行，宣扬大法，理当奉赏，绝不要钱。贫僧愿留下此物告回。” 唐王见他这等勤恳，甚喜，随命光禄寺大牌素宴酬谢。菩萨又坚持不受，怅然而去，依旧望都土地庙中隐蔽不提。 却说太宗设五朝，召魏征即旨，宣玄奘入朝。那法师正聚众登坛讽经诵记，一闻有旨，随下坛整衣，与魏征同往见驾。太宗道：“求征善使，有劳法师无物酬谢。早间萧雨迎着二僧，愿送锦兰异宝袈裟一件，九环锡杖一条，今特找法师领去受用。”玄奘叩头谢恩。太宗道：“法师如不弃，可穿上与朕看看。”长老遂将袈裟抖开，披在身上，手持锡杖，势力接前。君臣个个欣然，成为如来佛子。你看他凛凛威严多牙秀，佛衣可体如彩旧，辉光夜夜满乾坤，结彩纷纷凝宇宙， 朗朗明珠上下排，层层金线穿前后，兜罗四面锦沿边，万祥西旗铺起袖， 八宝妆花覆牛丝，金环树林攀荣口，佛天大小列高低，星象尊卑分左右。玄奘法师大有缘，现前此物堪承受，浑如极乐活阿罗，赛过西方真绝秀。锡杖叮当斗九环，毗卢帽应多丰厚，成为佛子不虚传，胜似菩提无诈谬。当时文武皆前喝彩，太宗喜之不胜，即找法师穿了袈裟，持了宝杖，又赐两对仪从着多官送出朝门，叫他上大街行道往寺里去，就如中状元夸官的一般。这去玄奘再拜谢恩，在那大街上烈烈轰轰，摇摇摆摆，你看那长安城里行商作假，公子王孙，墨客文人，大男小女，无不争着夸奖，俱道：“好个法师，真个活罗汉下降，活菩萨临凡。”玄奘直至寺里， 僧人下榻来迎，一见他披死袈裟，执死锡杖，都道是地藏王来了，个个皈依，侍于左右。玄奘上殿炷香礼佛，又对众感述圣恩一毕，各归禅坐。又不觉红轮西坠，正是的 日落烟迷草树，帝都钟鼓出鸣，叮叮三响断人行，前后阶前寂静，上刹辉煌灯火，孤村冷落无声。禅僧入定理残经，正好炼魔养性。 光阴年止，却当七日正会。玄奘又具表请唐王拈香，此时善声遍满天下，太宗即排驾，率文武多官，后妃国戚，凿附寺里。那一成人，无论大小尊卑，俱议寺听讲。当有菩萨与木吒道：“今日是水陆正会，以一期即七期，可意了。我和你杂在众人丛中，一则看他那会何如，二则看金蝉子可有福穿我的宝贝，三则也听他讲的是哪一门经法。”两人随投寺里，正是有缘得遇旧相识，般若还归本道场。 入到寺里观看，真个是天朝大国，果圣沙婆，赛过只缘舍卫，也不亚上刹招提。 那一派仙音响亮，佛号喧哗，这菩萨直至多宝台边，果然是明智金蝉之相。诗曰：万象成名绝典哀，大典玄奘左高台，超生孤魂暗中道，听法高流世上来。失物应机心路远，出生随意藏门开。对看讲出无量法，老幼人人放喜怀。又诗曰：因有法界讲堂中，逢见相知不俗同，尽说目前千万事，又谈尘劫许多功。法云容业书群月，教往张罗满太空，检点人生归善念，纷纷天雨落花红。那法师在台上念一会儿受生度亡经，谈一会儿安邦天宝录， 又宣一会儿劝修宫卷。 这菩萨近前来，拍着宝台，厉声高笑道：那和尚，你只会谈小乘教法，可会谈大乘吗？玄奘闻言心中大喜，翻身跳下台来，对菩萨起手道：老师傅，弟子施瞻多罪，见前的盖众僧人都讲的是小乘教法，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。菩萨道：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生，只可魂俗合关而已。我有大乘佛法三藏，能超亡者升天，能度难人脱苦，能修无量寿身，能做无来无去。正讲处，有那思乡巡堂官急奏唐王道：法师正谈讲妙法，被两个戒腊游僧扯下来乱说胡话。王令请来，只见许多人将二僧推拥进后法堂，见了太宗，那僧人手也不起，拜也不拜，仰面道：陛下问我何事？唐王却认得他，道： 你是前日送袈裟的和尚？ 菩萨道： 正是。 太宗道： 你既来此处听讲，只该吃些斋便了，为何与我法师乱讲，扰乱经堂，误我佛事？ 菩萨道： 你那法师讲的是小乘教法，度不得亡者升天，我有大乘佛法三藏，可以度亡脱苦，受身无坏。太宗正色喜问道：你那大乘佛法在于何处？ 菩萨道： 在大西天天竺大国大雷音寺，我佛如来处，能解百冤之解，能消无妄之灾。 太宗道：你可记得吗？ 菩萨道： 我记得。太宗大喜道：叫法师引去，请上台开讲。那菩萨带了木叉飞上高台，遂踏祥云直至九霄，现出救苦原身，脱了净瓶杨柳，左边是木扎晦暗，执着棍抖擞精神， 喜得个唐王朝天礼拜，众文武跪地焚香，满寺中僧尼道俗世人恭甲，无一人不拜祷道：好菩萨，好菩萨，有调为证。但见那瑞霭散缤纷，祥光护法身，九霄华汉里现出女真人。那菩萨头上戴一顶金叶钮翠花瀑，放金光生锐气的垂珠璎珞，身上穿一领淡淡色浅浅装盘金龙飞彩凤的洁素蓝袍，胸前挂一面对月明舞清风砸宝珠攒翠玉的气香环佩，腰间系一条冰蚕丝，织金边登彩云簇摇海的锦绣绒裙，面前又领一个飞东阳游仆士，感恩行孝黄毛红嘴白鹰哥，手内托着一个施恩济世的宝瓶， 瓶内插着一只潇洒清霄撒大鳄，扫开残雾垂杨柳，玉环穿袖扣，金莲足下身，三天许出入，这才是救苦救难观世音。 喜得个唐太宗忘了江山，爱的那文武官失却朝礼，盖众多人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太宗即传旨，叫巧手丹青描下菩萨真相，执意一生选出个图神邪圣远名高见的吴道子，此人继后徒功臣于凌烟阁者，当时展开妙笔图写真形，那菩萨祥云渐远，霎时间不见了金光， 只见那半空中滴溜溜落下一张简帖，上有几句颂子写得明白。颂曰： 礼上大唐君，西方有妙文，成途十万八千里，大成尽殷勤，此经回上国，能超鬼出群，若有肯去者，求证果金身。 太宗见了宋子，即命众僧且收圣会，待我差人取得大成经来，再禀丹城重修善果。 众官无不遵依，当时在寺中问曰：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？ 问不了，旁边闪过法师地前施礼道： 贫僧不才，愿效犬马之劳，与陛下求取真经，祈保我王江山永固。 唐王大喜，上前将玉手扶起道：“ 八师果能尽此忠贤，不怕尘土遥远，跋涉山川，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。” 玄奘顿首谢恩，唐王果是十分贤德，就去那寺里佛前与玄奘拜了四拜，口称玉帝圣僧。玄奘感谢不尽道：“ 陛下，贫僧有何德何能，敢蒙天恩眷顾如此？我这一去，定要捐躯努力，直至西天。如不到西天，不得真经，即死也不敢回国，永坠沉沦地狱。” 遂在佛前捻香，以此为誓。唐王甚喜，即命回銮，待选良丽日辰，发牒出行，遂辞驾回各塞。玄奘一回弘福寺里，那本寺多僧与几个徒弟早闻取经之事，都来相见。因问：“ 法师愿上西天，是否？” 玄奘道：“ 是时。” 那徒弟道：“ 师父，常闻人言西天路远，更多虎豹妖魔，只怕有去无回，难保生命。” 玄奘道：“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，不取真经，永堕沉沦地狱。大抵是圣武王恩宠，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。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，吉凶难定。” 又道：“徒弟们，我去之后，或三二年，或五七年，但看那山门里松枝头向东，我即回来，不然断不回意。” 众徒将此言切切而记。次早，太宗设朝，聚集文武，写了取经文牒，用了通行宝印，由钦天监奏曰：“ 今日世人专吉星，堪宜出行远路。” 唐王大喜，又见黄门官奏道：“ 玉帝法师朝门外候旨。”遂即宣上宝殿道：“ 玉帝，今日是出行吉日，这是通关文牒，朕又有一个紫金钵盂，送你途中化斋而用，再选两个长行的从者，有银赃的马一匹，送为远行脚力，你可就此行程。” 玄奘大喜，即便谢了恩，领了物事，更无留置之意。唐王排驾与多官同送至关外，只见那弘福寺僧与助徒将玄奘的东下衣服俱送在关外相等。唐王见了，先叫收拾行囊马匹，然后着官人直呼浊酒。太宗咀嚼，又问曰：“ 玉帝雅号甚称？” 玄奘道：“ 贫僧出家人，未敢称号。” 太宗道：“ 当时菩萨说西天有经三藏，玉帝可指经取号，号作三藏何如？” 玄奘又谢恩，接了玉酒道：“ 陛下，酒乃僧家头一戒，贫僧自为人不会饮酒。” 太宗道：“今日之行比他时不同，此乃素酒，只饮此一杯，以尽朕奉献之意。”三藏不敢不受，接了酒方待要饮，只见太宗低头将玉旨拾一撮尘土弹入酒中。三藏不解其意，太宗笑道：“ 玉帝，这一去到西天几时可回？” 三藏道：“ 只在三年，尽回善果。” 太宗道：“ 日久年深， 山遥路远，玉帝可尽此酒。宁恋本乡一年土，莫爱他乡万两金。三藏方悟粘土之意，复谢恩引进，辞谢出关而去，唐王驾回。毕竟不知此去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